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新加坡有好几个面向公众的紧急情况求助电话，然而近年来呢，却出现了这类电话常常被一些无关紧要的奇特事件所滥用的现象。政府奉劝民众拨紧急电话也要守规矩。然后我们还要一起来关注赴俄罗斯留学这个话题，眼下在俄罗斯有多少中国学生，而俄罗斯高等教育的情况怎么样，哪些专业有实力受人欢迎呢？好了，节目中让我们一块儿去了解，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新加坡卫生部兼内政部高级政务次长安宁阿敏10月19号在其个人社交网站上表示说呢，目前新加坡卫生以及民防部队每天接获的各种奇怪电话已经干扰了他们正常紧急电话的运作秩序。政府的警力以及医疗应急能力呢是十分宝贵的，如果电话被滥用的话，也会导致很多资源的浪费，让那些真正处于紧急状况以及医疗危急里的人们呢得不到有效的救治。这条消息发布之后呢，立刻有很多新加坡网友进行了评论，有人说的确如此，在新加坡呢甚至出现过因为喝了啤酒几小时没有排尿都要打紧急电话来求助救护车服务的这样的奇怪的电话。好了，下面我们就连线在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主播邱胜阳先生，请他呢来给我们做介绍。 大家好，我是新加坡新传媒集团的节目主持邱胜阳。有句话说，救人如救火啊，在紧急关头能够顺利打通电话就能够求救，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可是在新加坡，我相信也全世界呢，有不少的人呢都在滥用紧急求助电话。在新加坡最近发出了一个调查显示，警方的紧急电话999在683350多通电话中呢，有 57% 是属于骚扰的电话，而另外一个电召救伤车的电话995每天也大约平均有30通是非紧急的事故，包括了什么呢？肚子疼、牙疼、眼睛酸痛，那甚至呢有些人呢喝了3罐啤酒却无法排尿，也打电话给紧急救护车寻求协助。这个无奇不有是吗？负责紧急救援服务的新加坡民防部队紧急救援中心在1998年开始呢所接到的求救电话是每年的增加，去年就增加了 2.4%，达到了182502通，那平均呢每天就有500通的紧急求救电话，但是呢平均每天有30通是属于非紧急事故。当然有关当局呢一直的强调和教育公众不要滥用紧急求救电话，如果是非紧急的医疗服务可以打电话到1777，是寻求非紧急救伤车服务，当然收费就不一样了。那但是呢如果是滥用紧急救护车服务呢，一旦证实是非紧急情况，新加坡当局也会采取惩罚性的收费。这样的一个惩罚性的收费主要是阻止人们滥用紧急求助电话。而另一方面呢，警方的999紧急报案中心也经常收到了像什么呢？像要求警方协助电召得势， 投诉德士司机拒载，还有呢邻居晒衣服的时候滴水。当中呢有不少小朋友啊使用父母的手机或者是家里的固线电话拨打999，不管是紧急救伤车或者是警方的紧急报案中心，这类的电话呢都占据了警方和民防部队的宝贵时间，导致了真正有紧急需求的人求助无门，危及了他人的生命。对于那些屡劝不听的公众人士，警方会发出正式的警告信，甚至登门拜访，了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恶作剧的行为，最后甚至会把他们控上法庭。不过我相信这不单是新加坡所面对的问题，相信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些紧急救援服务也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只有通过道德教育和加强执法的力度，才能够有效的减少而不是杜绝这些滥用紧急服务的个案了。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汇集了生活以及工业机器人的展会世界机器人峰会2018 ,17 号到21号在日本东京举行。在这次的峰会上展出了大量可用于日常服务的机器人，也凸显出了未来的服务型机器人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商业需求的这样一种前景。在这次展会上，帮助残障人士以及可以做家务等等的前沿机器人呢，那么这些机器人的手臂手指比过去更加灵活柔软和精密。日本是全球最早展开这类智能机器人研发的国家，也是希望以此呢能够缓解日本目前出现的劳动力紧缺等等问题。好，来听报道。 在峰会期间，超过90家日本及海外企业参展，有23个团体参加了服务机器人大赛。参赛者在现场模拟便利店的场景，运用图像识别等技术，让机器人将便利店的商品分门别类摆放到指定架子上。研究人员希望这一技术有一天能够替代便利店内的店员，发展成为一种可以应用于生活的服务常态。日本人口连续多年负增长，社会老龄化严重，该国希望通过机器人技术解决国内工作场所中员工数量不断下降的问题。 最近的ロボットのトレンドというのは人手不足を補うというところが一番のものになってます。今までのロボットの使用用途ではなくてですね、人の代わりになるような技術というものを開発していくというのが今のトレンドです。 尽管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前景巨大，但造价成本也更昂贵。对于大多数小企业来说，机器人的广泛应用仍然是一个遥远的愿景。 刚才为您介绍的是日本东京21号刚刚闭幕的东京2018国际机器人峰会的相关的情况。在本次峰会上，服务类机器人以及帮助残障人士行走进行正常生活的机器人呢，格外的引人关注。比如像日本早稻田大学就研发了一种称为第三只手，可以将人类和机器人合为一体进行作业的机器人技术。另外，这次的会场还别开生面的举行了一场由23个国家126支机器人队伍的摆本子的比赛。比如他们利用图像识别技术以及灵活的身躯手指运动等等，让机器人比赛将笔记本分门别类放到指定货架上的这样一个速度大赛。不过呢，说来说去，目前眼下的服务型机器人有些更多的可能还是在我们的一个观赏和猎奇的这样一个范畴当中，未来他们什么时候能够实实在在的为人类生活提供帮助呢？我们期待着。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内陆国家，它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当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国家。哈萨克斯坦人对马情有独钟，他们常称自己是马背上的民族，世界上骑马最多的人将马视作最忠诚的朋友。去了哈萨克斯坦，你就会发现牛羊不多，到处呢都可以见到马。所以爱马如命的哈萨克斯坦人说自己喜爱马，但是并不忌讳吃马肉。 史料记载，哈萨克斯坦人是世界上最早的群马者。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区5000多年前就开始养马、骑马、驯马。人们骑着骏马，赶着牧群，驮着毡房，在茫茫草原上风餐露宿。游牧生活呢，也是深刻影响了他们的饮食习惯。马肉是他们最好的能量补给。虽说现在人们已经过了定居的生活，但马肉以及相关的马制品仍是他们的最爱，比如像马奶等等。所以哈萨克斯坦人也自豪地说，他们是全世界最会养马的人，而他们的马奶也是最真纯的。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哈萨克斯坦的养马场，来尝尝他们的马奶有什么独特的滋味。 好，那你给你吃老子们的我们给你不吃这个我也是这样的 哈萨克斯坦的马奶粉工厂位于卡拉干达地区的草原，在约25000公顷的草场上养殖着约2000匹马，每匹母马平均每天可以产4到5升奶。新鲜的马奶只有3个小时保质期。现在当地的马奶粉厂引进了德国技术，建立了全自动马奶粉生产线以及无菌生产车间。马奶从挤奶车间直接通过管道进入杀毒车间，完成冷却、巴氏杀菌和干燥。对于喝不到鲜马奶的人来说，冷冻干燥的马奶粉产品一直是一种可靠的替代品。目前哈萨克斯坦马奶粉已经出口俄罗斯，不久的将来它还将进入中国市场。 在哈萨克斯坦，马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哈萨克斯坦有专门饲养的食用马品种，用各种草料来喂养，使得这儿的马肉味道呢格外的可口。统计显示，目前哈萨克斯坦共饲养了150万头马，马肉年产量超过10万吨。除了马的奶制品独树一帜之外，哈萨克斯坦人最向世界推崇的便是他们的马肉了。研究显示呢，哈萨克斯坦的马肉和欧洲马肉有所不同，他们的马肉脂肪近乎于植物油，所含的脂肪酸可以溶解掉胆固醇，对于预防动脉硬化有特殊作用，甚至还可以制成多种药品。在哈萨克斯坦的超市里，到处可见是当地的马肠。还有呢，哈萨克斯坦的国菜也是用马肉来做成的。这个菜叫做别什巴尔马克，在哈语里的意思就是5个手指，顾名思义，用手来直接享用的美食。它是当地任何的节日都不可少的一个主打菜。因此，要想感受马的文化，吃马的盛宴，哈萨克斯坦是一个不二之选。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 问起今天都市里的90后、00后，有没有人没有看过或者没听说过《哈利波特》呢？下面我们就要将视线转向美国纽约。1997年，英国作家J.K. 罗琳在一个破旧的咖啡馆里写出了《哈利波特》系列的第一本，一经发表就风靡全球。当时在英语世界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已经多年没有出版过魔幻题材的作品了。而这样一部小说的出版呢，也是历经坎坷。但是没有想到，在罗琳坚持了多次的投稿之后，他终于喜获知音，而且成为了新的全球儿童文学经典。好，一块去纽约看一看《哈利波特》20年纪念展的相关情况。 哈利波特魔法史的展览以霍格沃兹魔法学校所开设的科目为线索，分为魔药学、草药学、占卜学、魔咒学、天文学、黑魔法防御术和神奇生物保护学等7个单元。整个展厅里还精心呈现了影迷们熟悉的元素，墙上挂着哈利波特、斯内普教授等人物的画像，飞天扫帚悬停在半空中，世界各地出版的各种文字《哈利波特与魔法石》陈列在橱窗内，更有原书作者 J.K. 罗琳亲笔绘制的霍格沃兹魔法学校布局图，以及一本他批注了多页被高价收藏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 We also found that we have really, really amazing magical collections ourselves. There's medieval manuscripts, really rare books, and some amazing objects that we were able to display alongside J.K. Rowling's works that really helped to bring them to life. 哈利波特魔法史的展览去年曾在英国大英图书馆举办，这一次展览搬至美国纽约，也加入了不少美国元素。在纽约百老汇非常火爆的舞台剧《哈利波特与诅咒之子》的演出服也出现在了现场。另外还有插画家为美国版《哈利波特》丛书绘制的插画封面也被展览出来。自1997年面世以来，《哈利波特》系列丛书的魅力经久不衰，为旅游业、出版业和影视业贡献了大量收益。在美国，《哈利波特》系列丛书售出超过 1.8 亿册，八部电影的全球票房收入约80亿美元。据悉，《哈利波特魔法史》展览十月所有周末的门票已经售罄，展览将持续到明年一月底。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的话题呢是关于留学。2018中国国际教育展10月20号至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了。作为中国国家留学的风向标，除了传统的留学强国，比如说像美国、加拿大、西欧的一些院校之外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有异军突起之势。比如东南亚、西亚、中东欧地区14个国家的100多所院校也在这一次呢进驻了国家会议中心，参加中国国际教育展。其中俄罗斯高等院校的展位前也有不少的家长和学生光临。近年来，随着中俄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的持续发展，赴俄罗斯留学的中国学生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到2016年底，中俄在俄留学生总数已有 2.8 万人。两国领导人商定2020年双方将互派10万名留学生。那么眼下在俄罗斯留学有哪些专业是很有特色值得选择的？学成了以后他们的工作选择又怎么样呢？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来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 高等教育曾经是苏联人的骄傲，教学规模与质量在全世界首屈一指。中俄之间的教育交流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中国曾经派遣大量的留学生来到苏联学习，老一辈的政治家、科学家、学者都曾经在苏联学习过、生活过。现如今，来俄留学的人数也是不断攀升，因为来俄留学门槛低、学费低，给了很多学生更多的机会。又加之近几年中俄关系的不断升温，俄语人才的需求量加大，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来俄深造。俄罗斯属于欧洲国家，地大物博，人口稀少，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地理课本上知道的俄罗斯。每一个留学生在来俄罗斯留学之前，对俄罗斯这个国家、对于战斗民族、对俄语学习的困难度都有着各种各样的了解。他们所憧憬的和来到之后有着怎样的变化呢？来俄罗斯留学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记者采访到几位留学的学生，让他们来谈一谈在俄罗斯留学的各种新奇的体验。来自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的张同学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俄罗斯美丽的秋天、俄罗斯漂亮的姑娘都是他摄影机下最完美的素材。他来到俄罗斯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他风趣地说， 是我没来之前吗？我还挺兴奋，还挺期待。结果下了飞机之后吧，就觉得跟自己想象中那种特别豪华的那种国外的感觉又不是很一样。然后其实刚来的时候就是，哎呀，就觉得感觉啥也没有。然后但是后来慢慢，可能也是因为待习惯了吧，也就还挺好的。我来了之后就觉得这个地方酒还挺便宜的，还挺多的，还有就是觉得小姐姐长得都确实是挺好看的。 在中国他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美食，来到俄罗斯之后在饮食方面他一开始会不习惯，想吃的都没有，慢慢的就会自己做饭，想吃什么就会自己在家研究菜谱。留学这几年都把自己培养成了大厨了。在学习生活中，由于文化的不同，他对于俄罗斯的老师的想法也有着很多的不理解。他接着说， 还有就是有时候老师那个脑洞都特别不理解，像我们现在有个老师就上课上他的课不让穿短袖，我不懂他是啥意思，就那些老师的脑洞都很惊奇。 除了这些日常生活之外，他还说 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在俄罗斯这个地方，我觉得唯一的好处就是出去旅游比较好，就出去玩也比较好，什么索契啊、圣彼得堡啊，然后去欧洲也比较近，然后什么土耳其啊，这都还挺好。这是我觉得俄罗斯最好的一点，这也是我的体验。 在普希金俄语学院学习的张同学是刚刚来到俄罗斯进行为期一年的交流学习的，因为在国内就选择学习俄语这门语言。他在来到这里之前对俄罗斯也有很多的了解，在国内大学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作品，也很喜欢俄罗斯的诗人普希金。到了俄罗斯之后，他又有着另外一番感受。他说 我觉得在俄罗斯留学是一个很神奇的体验，因为网上有很多就是在说关于战斗民族的种种事迹啊，觉得他们是那种很彪悍的性格，但是到了之后觉得有的地方说的对，有的地方说的也不是特别准确。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这边人的那种反差萌，就是特别特别大的身材，然后很小很小的床，或者是说一个穿着西装一脸严肃的大叔在那里骑着滑板在街上溜。然后人的话感觉分的等级还蛮明显的，就是那种比较有知识分子的，比较那种有文言有涵养的人，他们就一般特别怎么说绅士吧。然后阿姨也是比较乐于助人，就是会很热心的回答你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就是普通的那种不太有文化的那些人吧，就有很多都是那种对待外国人对待亚洲人态度还是有一些落后，有一些不太包容的，有时候会对你爱答不理，就比较凶。但是这种事情毕竟在每个国家都有。然后学习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和我们学校的外教风格就是很像，然后他们老师是那种很认真很认真的性格，每节课讲的都干货挺满的。然后像国庆课老师就是很有意思，他总会用那种不是像讲神话讲像小童话那种的语气，就是用那种在朗诵诗歌的语气讲各种各样的那种历史故事或者是政治知识，就是让课上就很有意思。 在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学习的周同学表示他特别喜欢俄罗斯的冬天，但是在与他聊天的过程中，他给人的感觉则更像是一个热情的小太阳。性格开朗的他与俄罗斯人直率的性格也非常相似，他在俄罗斯留学的这几年也交到了很多俄罗斯朋友。谈到在俄罗斯留学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时，他说 可能因为我喜欢严寒吧，所以我格外喜欢这个一年十二个月有九个月都是冬天然后堆满积雪的俄罗斯。就冬天的时候把自己围得胖胖的，然后走在上学的路上就是踩那个雪呀，嘎吱嘎吱的声音，哎，贼开心了。我很喜欢俄罗斯，但是不太喜欢莫斯科人，我感觉他们自带骄傲系统。你看比如说我舍友就是俄罗斯人，他是其他小城市过来的，就我们的关系很好，就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了。然后我就明白这种傲娇吧可都只属于莫斯科人。 莫斯科人的骄傲并不妨碍他喜欢这个美丽的国家。他也结交了很多学习中文热爱中国文化的俄罗斯学生。他继续说 我姐姐不仅长得好看身材好，而且笑起来特别甜，可能是因为他们喜欢中国的原因，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格外好看。总之他就是虽然不喜欢就是莫斯科人，因为他们太傲娇了，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俄罗斯，喜欢看俄罗斯的小美女，喜欢他们的雪，喜欢夏天一切美好的景色。哎呀，夏天的时候太美了，那蓝天白云跟油画里似的。 他从来都不后悔选择来到俄罗斯留学，也期待着更多的学弟学妹们来到俄罗斯，感受俄罗斯文化，欣赏俄罗斯的美景。这些在俄罗斯留学时的青春故事都是日后回忆起来的乐趣。留俄学生把自己的青春热血洒在这片土地上，也希望他们可以学成归国，为了国家的建设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三十分钟捕捉世界之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